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现在的温度是 0.8 摄氏度，多云。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路况信息。 好，那来关注一下路况。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东二环小街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由东向西，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由东向西，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始建于1954年，是一所全日制完全中学，前身为北京市女子第15中学，是华夏第一班红志班的发源地。2005年被批准为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2017年11月，北京市广渠门中学获评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包含广渠门中学、龙潭中学、96中、崇文门中学、广渠门中学附属花市小学。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介绍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那么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主要信息。教育部表示，全国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格局已基本完备。数据调查显示，幼升小全国18个城市实现免试就近入学。市教委印发新版北京市中小学学生奖励和处分办法，新增学生申诉内容。以上是主要信息。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的详细内容。教育部6号召开2018年教育新春系列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制度建立5年以来的进展情况。会上公布了第二批全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市区名单，被认定为创新县市区数量达到208个。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晴天的报道。 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格局已经基本完备。全国近26万所中小学配备了12万余名专兼职督学，其中专职督学约 1.95 万人，兼职督学约 10.38 万人。这些中小学里挂牌的覆盖率达到了 98%。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局长何秀超介绍说， 目前为止的全国26万的中小学里，可以挂牌的覆盖率能达到了98%。实行了挂牌以后，我们15年又推出了在全国建立中小学挂牌督导创新区县的这个评估认定，去年是通过了208个，就是今天要公布的，就是208个的县市区，就是在创新方面比较引领的。可以说吧，我们中小学挂牌督导啊，有些地方已经延伸到了幼儿园，还 还有几方已经包括了高中阶段的中职学校。 在此次公布的第二批全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市区的名单中，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石景山区、门头沟区、通州区和昌平区被认定为本市第二批责任督学挂牌督导的创新区。市教工委副书记、教育督导委员会副主任、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唐丽君告诉记者，截至2017年底，全市16个区全部实现了覆盖中等及以下各级各类学校与学校治理有机融合的挂牌督导工作体系。 第二批为止，我们北京市16个区包括燕山地区已经有11个区被国家督导办了核查认定为全国的创新区。到2017年底啊，全市16个区全部实现了覆盖中等及以下各级各类学校与学校治理有机融合的挂牌督导工作体系。幼儿园到高中，这里边包括职业高中在内，就是基础教育学段各级各类全部实现了全覆盖的挂科督导工作。 好，继续来了解一下其他的新闻的内容。那么记者五号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门对全国24个大城市重点监测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大连、长春等18个市不含寄宿制的公办小学学生全部实现了免试就近入学。24市不含寄宿制的公办初中学生全部实现免试就近入学的城市达到9个，包括上海、沈阳、长春、济南、青岛、深圳、西安、南昌和郑州。本台记者张征报道。那么市教委近日印发新版北京市中小学学生奖励和处分办法，修订后的文件包括总则、学生奖励、学生处分、学生申诉和负责5部分，共31条。与旧版相比，删除了关于金帆奖、银帆奖和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奖励和学生集体奖励条件和办法的具体描述，同时新增加被处分学生的权利救济类型和途径，包括处分作出权的陈述权和申辩权等。据了解，现行的北京市中小学奖励和处分办法由北京市教育局1991年印发，历经20多年。该文件许多条款已经不适应首都教育发展形势，属于需要修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各大双一流高校近日相继公布了2017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其中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已有39所都公布了各自学校的就业质量报告。这些高校本科毕业生大多选择深造。从结果来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深造率位居前三，其中清华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深造率高达 81.5%， 北京大学以 75.16% 位居第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 73.8% 位居第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造率位列双一流高校第四，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等位居前十位。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结果显示，从家庭背景和校外教育选择的关系来看，随着家庭消费水平的提高，学科补习和兴趣班的参与率和花费都呈上升趋势。从参与率来看，来自消费水平最低的 5% 家庭的学生，其学科类补习的参与率为 7.5%， 兴趣类参与率为 0.8%， 而来自消费水平最高 5% 家庭的学生，学科类补习的参与率为 54.3%， 兴趣类参与率为 45.7%。 同样，随着父母学历的提高，校外教育参与率也相应增加。父母没上过学的学生，校外教育的参与率小于 20%， 而父母学历为大学及以上的学生，校外教育参与率超过 70%。 从家庭在两类校课外培训的支出比例来看，家庭花在学科补习上的费用高于兴趣班，且兴趣班的花费占比随着经济水平的降低而减少，消费水平最低的 5% 家庭在兴趣班上的花费几乎为零。市人力社保局在5号发布北京市各级机关2018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调剂职位表，根据1:5或1:3的面试比例，1180个职位上有4800余个调剂名额。市人力社保局强调，已进入首批面试人选名单的考生不得参加调剂，参加调剂的考生只能申请一个调剂职位。报考公务员职位的考生在参加调剂时只能申请公务员调剂职位，报考选调生职位的考生在参加调剂时可以申请公务员调剂职位和选调生调剂职位。 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由姚迪编辑，姚迪播音，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面对面，每晚五点半 FM 107.3，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周三我们继续走进京城名校。在今天我们去走进的是北京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在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首先要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广渠门中学的副校长新颖行校，跟大家打招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还有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北京广渠门中学附属小学花市小学的校长郝海鸥郝校。 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要来讲一讲这个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其实呢，这个关于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可能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因为这是我们北京的最先的一批九年一贯制的这样的一个教育集团。终于是可以跨过派位，省了家长们很多心。但是究竟这个集团化是不是就是一个九年一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概念？我们先让行校给我们讲一讲，究竟我们广渠门教育集团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状，好吗？ 好。2014年开始，广渠门中学在我们区教委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广渠门中学作为集团的龙头校，带领着我们的龙潭中学、96中学、崇文门中学以及我们的花市附属小学五所学校一起齐头并进。到现在呢，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广渠门中学在这个东城区的这几所集团几所学校联合起来成立的集团校之外呢，我们在房山的十楼学区以及平谷中学也成为我们广中的集团校的两所学校。 那这其实涵盖的学校非常的多啊，我们现在大概数了一下，一所、两所、三所、四所、五所、六所、七所学校，加上广渠门中学本身，七所学校。那么这样七所学校，放到一个教育集团里面，究竟他们体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是不是把他们放到这个集团里以后，还是各自为政啊？是这个叫什么形和神不和？还是我们真正把我们的广渠门教育、广渠门中学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包括教育的这种方法，给它贯彻下去了呢？ 我觉得做教育吧，也要看老百姓的这种评价。从14年至今，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受到了地区百姓的交口称赞。我们在办学上，无论是集团校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对学生的培养的理念，还有我们的教师队伍的建设，都是在这3年之中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呢，在对学生的培养上也得到了相对的统一，不是那种大家所说的这种叫形同哈神不同，而是我们在这种理念上得到了很高度的一致。 那么在教学的计划上，包括像是课程设置以及考试上，整体都会由广渠门中学这边来做一个主导吗？ 这个倒不是，因为像我们的这几所学校，每个学校呢有各有不同的特色，比如上小学它有它的特点，一会儿郝校长会介绍。我们的这个其他的集团校，我们的龙潭中学和崇文门中学，他们的初中的学生全部从2014年9月开始都是在广中来，和广中的初中的学生是一起来学习的。所以这些的这个课程设置啊，还有教育理念是完全一样的。他们的这个高中，龙潭中学的高中、96中学的高中和崇文门中学的高中，他们还都在各自的学校。所以呢，由于生源不同，或者是说每个学校特色不同，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学生的特点和需求来设置他们的课程。 您谈到这个以后，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初中这一段，那么我们就是报了96的、崇文门的、龙潭的学生，其实是已经都到广渠门中学来上学了。 在这个初中这一块，龙潭中学和崇文门中学的初中的学生是在广中就读，完全除了学籍不在广中之外，其他所有的与广中招收的广中学籍的学生是完全一样的。 那他们是独立班级吗？还是 不是？不是，这些孩子进入广中之后，其实我们经常说，连我们老师也分不出来，因为校服是一致的，是分到各班的。 没有说是单独承办的、 嗯、 完全都一样。 嗯，因为这一点啊可以说解决了很多家长的一些疑虑，因为呢、嗯、他们特别担心，反正学籍不是我的，最后中考成绩也不算我的，广渠门中学会不会把一些新毕业大学生然后专门派来教我们这些龙潭中学啊，或者是广渠门中学啊崇文门中学的学生，那可能会忽略我们。 嗯，从刚才主持人问我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代表了一部分家长的这种担忧。嗯，其实我们所有的孩子进校之后，都是一样的。我们对待每一个孩子的这种教育理念、教育方法，老师们关心程度都是一样的。另外，在安排班级的时候，其实，我特别想澄清一个概念，不会说是新分来的大学生的老师就是不好的，其实倒不是这么说。我们会把这个老教师、年轻教师在分配班级的时候，在安排任课教师的时候是搭配来的， 有一个平均。 对对， 会不是说这个把一堆年轻老师放到一起啊，这个专门教从这个龙潭跟崇文门招上来的学生，不会这样的。这首先正本清源啊，告诉大家。其实刚才你也谈到了关于花式小学，因为其实现在北京的家长们啊，就是对于这个孩子上学一般呢，这个我看论坛上分两派，一派叫做这个牛小派，一派呢叫做九年一贯派。而花式小学通常是作为例子啊，在呈现在这个论坛中的交锋之中的。我们不说谁更好谁更不好，但是呢我们应该突出一下花式小学现在的特点是什么，尤其介绍一下花式小学。那个好像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花式小学近年的变化。 好的，主持人好。花式小学是2014年4月与广渠门中学牵手在一起，形成了九年一贯制学校。其实近三年整个的变化我觉得有两个数字。一个是学生数字的变化。花式小学09年的时候在校生也就200多人 ,11 个教学班。 六个年级。 啊，六个年级11个教学班，200多学生。到现在为止，今年的九月份，2018年的九月份，我们将近1500学生。 是17年还是18年？ 18年，今年 啊，我们已经是1500学生，然后41个教学班，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比例的数字的激增，就是学生激增，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教师人数的变化。教师人数最早花式小学，我是09年来到这所学校，那个时候才30几个老师，到今年的九月份。我们将近有120个老师， 120 个老师，所以整体的人员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激增的这么一个状况。 其实您谈到了这个以后，就是说明从有九年一贯之后，对于花式小学的招生上，然后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对了， 那么在生源情况上呢，会有一些变化吗？ 生源情况上变化也是比较大的，结果现在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是我们本片的学生。所以从家庭的底蕴来说，对教育的这个关注度来说，我觉得都高于原有的学生的基本家庭情况。 哦，原来可能是不是就是调剂来的学生会有一些，在最早0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会稍微多一些。 现在就是基本上都全招满了，这片儿内现在是不是都快招不下了？ 我们到19年来说还是属于红色预警期。 红色预警能解释一下吗？ 就是比如说我的学位可能只有300个，但那个时候整个片儿的预警可能达到400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具体数字要到当年再讲啊。 对，因为可能随时会有这个新的落户的孩子，所以不准确。但是这也是挺震撼的啊，因为你想想，原来是200个孩子，11个班，相当于有的年级可能也就只有一个班。 对。 这两个班都不到。 对。 到现在是41个班。那么一个年级平均下来的话，六个年级怎么也得有个七个班了，快。 现在我们是这样，低年级这个改革，14年改革之后，基本每个年级是六个班、八个班、九个班，到今年一年级我们一级十个班。 哦，就逐年还在增加。 逐年还在增加。 您说到这个班数的增加啊，我们都能够理解，因为九年一贯之后，大家都觉得将来初中能够上广渠门中学，而且呢不用派位，经历这种折磨，因为到这个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家长很折磨，因为派位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机器派哪儿是哪儿。但是呢，想上一个，也想让孩子上一个好学校，广渠门中学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 但是还有家长就会有疑问，那孩子增加这么多，我们的办学质量能不能跟得上？ 这也是老百姓最担心的。您也提到了79年一贯核心的一个问题，刚才您问形象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整个集团当中到底享受什么样的，我们作为教育人享受什么样的红利，其实就是我觉得整个就广中模式的标准。 嗯， 我觉得广中在它是对于我们的集团校，它属于一个母体校。 嗯， 它的方式是干嘛？把它母体校中很好的，比如教育教学管理的这样的标准输送到我们各个学校。我们各个学校还有自己的办学的特色，但是我们要依照着广中整体的标准来执行。那比如说，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广中整个的理念是打造好人学校，生命教育，生命影响生命，让每一个生命都精彩。然后那个时候集团校提出做好人，做好人教育，打造好人学校，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集团每个学校共同要追求的标准。所以我们老师提出来做好老师，做好人老师，做好自己就是最好的教育，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在这样的标准的引领下，比如说从我们整个集团来说，教师的师资这块也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这一点上我觉得特别感谢我们东城的教委，一个是教委给我们整个的师资配比啊，是非常到位的， 给编制了 、特别的好，这是一个。第二个，为什么说我们在这整个集团当中也很开心，就是我们整个招聘由我们整个集团来做。我们整个集团有一个核心的招聘小 组 到各地去招，到各地 院校去招特别好的大学生来，然后包括我们区内调整或者教育系统内调整的，所以保证我们整体师资的一个运转。还有我们集团内好的一些老师要下派到小学来整个引领小学这样一个教育。举个例子吧，像我们的合唱我们的合唱现在由整个广中集团来做。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由广中集团整个老师辅导之后，我们第一年就拿了东城一等奖的好成绩。 新番吗？ 啊，然后北京市一等奖的好 艺术节， 艺术节，就是这样的。啊，然后现在我们科技、艺术、体育都是由行校这块，由行校组成了三大组，然后跟我们小学整体打包来做课程。 我们成立了三大中心，科技、艺术、体育三个中心，每个中心呢由广中的一位资深的这个学科的老师来担任主管。那么在做学生的培养的时候，我们特别跟好校这边就是关注到孩子九年一贯的这种贯通培养。所以呢，我们把我们的像您刚才说到的金帆，我们学校广渠门中学是北京市的金帆管乐团，同时我们的合唱团呢，星光合唱团在北京市也是金奖获得。另外我们的体育是全教育部颁发的全国足球特色校、全国篮球特色校、北京市冰雪项目特色校。那么还有我们的科技是北京市的金鹏科技校。那么我们发挥我们的优势，带动小学的教师一起参与进来，让这些在小学里边去培养孩子的兴趣。然后到初中阶段，这些孩子因为九年一贯直升到我们的初中，在初中我们就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去培养他的爱好，去培养他的特长。到了高中以后，可能就这些孩子就能走特色发展之路。 不得不说啊，其实我觉得刚刚听完邢校说，我觉得做这些一方面呢是孩子受益了，另外一方面广渠门中学也受益了。因为把孩子培养出来了以后，其实是埋下了一颗种子。我们不期待着说在小学的时候这些孩子能够有多大的发明发现发展，但是埋下这个种子以后，等到广渠门中学上到初一的时候，然后再接收过来的时候，发现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思路、教学思路跟教学理念去培养出来的。这个很好。 对，所以刚才在提到说广中的这个对学生的培养的时候，我们现在在集团校里边对这个学生的培养都有一个认同。我们希望把学生培养成为行为规范、思维活跃、品德高尚、精神高贵、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人。那么这个行为规范的培养在中学，其实我们从初一开始教育的时候就不如从小学开始做。那么在我们的花市小学好校，他们就有一套这个很成熟的理念，对学生的习惯培养。 对，我们提出来就12年的链条培养，虽然9年一贯，但是从那个集团这儿要提出12年的链条培养。那小学我们就注重抓习惯，中学抓品质，高中抓品行。 其实真的有一天啊，北京市这边真的能12年一贯的时候，可能对于这孩子来说，包括家长来说，是一种更大的解脱。因为少了中考这样的一个

这个我觉得在整个九年一贯学校当中我们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然后在教学整个贯通培养这，刚才我也讲过，我说我们定的是九年的链条培养，那小学我们主抓习惯啊，中学抓品行，高中抓品质，就像刚才形象所说的，我们整个大的培养方向是一致的，这是第一个在教育方面。第二个在教学方面，有很多课程，刚才我也跟主持人讲，我有很多课程已经下移到小学，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能其他不是九年一贯学校可能还是享受不到这样的 优势， 哎，优势的，哎，我觉得这还是比较突出的。 嗯，那关于这个现在培养出来的孩子来说，因为作为这个花市小学的接收方，那这个广渠门中学，因为所有的孩子都 形象有发言权， 全都在广渠门中学了、现在孩子怎么样？ 嗯，第一年合作的时候，2014年的时候，当时花小的毕业生很少哈、经济的孩子也比较少，那么随着这几年开始逐渐增多，我们的合作越来越密切，同时就发现我们的老师啊，初中的老师当然很喜欢我们自己附小的学生，就是这种喜爱就不是说偏心于什么，而是说在教育上因为理念的一致，让我们觉得花小的孩子来了之后跟广中的这种教育理念是无缝对接的，所以感觉到孩子们对这个校园也很熟悉，我们包括我们的校服，也那个运动服也是一致的，孩子们 花市也一样， 对对对、所以孩子们到了广中以后，他会觉得环境他很熟悉，他们的行为习惯的表现，老师也很熟悉，另外还有一个好处是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一些科技、艺术、体育活动上，这种课程上开始共同的对这个中小衔接进行探讨、进行合作，所以呢，那个我们双方之间老师们也很熟悉，有对于孩子们的不同的特点，对于这一比如这某一批毕业生来到广中之后，他们需要关注的哪些问题，之前我们就会有交流，所以感觉上非常的这个叫做。这种无缝对接感觉很舒服，我相信这种所谓我们口语化的这种舒服，在孩子们感受上应该是更强烈的。 因为熟悉会比陌生更让人感觉安心。因为其实作为学生也好，学生家长也好，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安心啊，能够上一个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多家长也在问说，这个花市小学这么小，然后现在逐年在这个增加这个招生的人数，就报花市的片区内的孩子越来越多，又马上赶上二胎年，这所以大家也很担心，会不会就是我们进不了花市小学？那现在咱们还是原来的那个在东二市派出所边上那块那个位置吗？ 啊，地点还是在那儿。 那有没有说扩建的计划？ 我们整个集团这块，我觉得还是前期就有一个设计。在2014年的时候，你像我们跟那个我们旁边崇文中学只有一堵墙之隔。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就要把这堵墙打通。要整个使用。大家的硬件资源要整体使用，有这么一个整体设计。 因为崇文门中学的初中的学生都在广中就读，他的高中今年的高三是最后一届， 那 么招了， 对对对， 所以崇文门中学的校区以及他的操场跟那个花市小学只有一墙之隔，然后在教委的支持下，我们马上现在正在进行着改建，那么将来的花市小学呢，就是整个面积上应该是扩大了一倍。 那这个。 而且崇文中学是标准的200米跑道， 这对于孩子来说是件多么幸福的事， 特别幸福， 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一个教育教学的一个环境， 对， 而且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大中学的一个教学的环境，我觉得花市小学的孩子们包括家长们应该是放心的啊， 这就是集团带来的福利。 对，您刚才也谈到了崇文门中学，其实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行校，因为刚才您谈到崇文门中学也好，龙潭中学也好，他们现在都是混编在这个广渠门中学里面去上学上课，但是呢家长也想知道现在他们的成绩怎么样。 这一点上呢特别的可以欣慰的告诉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其实我们有一种很就是从我自己有一种很切身的感觉，就是龙潭中学的学籍的学生也好，崇文门中学的学籍学生，他们在初入初中的时候，孩子之间的素质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只是说当时可能这些孩子因为没有其他的渠道去选择其他的学校，只能选择留在这个龙潭或者是崇文门，但是呢集团化之后，这些孩子全都在广中读书，广中优质的教育资源，这些孩子都可以均享。 那么在这种优质的教育资源下，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广渠门中学强大的教育加工力。广渠门中学曾被这个北京市这个老百姓们评选为啊最具有教育加工力的这个学校。所以呢，老师们的这种倾心的付出，当时我们一直广中提倡的好人精神，就每一个老师都有这种在一起奉献的精神，团结的精神，划龙舟嘛，然后有这种亮剑精神，所以在工作岗位上非常的敬业。他们的这种敬业就体现在孩子的不断的变化和成长当中。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是我们集团化办学之后，这些孩 第一批 哎出中考参加中考的孩子，我们每一次都会把这些学生按照学籍把孩子们筛选出来，进行最后的成绩的一种比对和分析。我们特别欣喜地发现，在2017年广中的中考当中，我们500分以上的学生占当年报考人数的 82%，超出了区的这个成绩的13个百分点。那么在这里边，我们不提广中学籍的孩子，就看崇文门中学和龙潭中学学籍的孩子。那么崇文门中学的这个学籍的这种优秀率，总分的优秀率占了达到了100%。那么龙潭中学的这个孩子的总分优秀率达到了81.8%，就是82%。那么我们从中就可以看到，就是说真的是广中强大的教育加工力和集团化办学之后的优势，让老百姓的孩子，就本来应该在龙潭中学就读和崇文门中学就读的这些孩子，能够在广中这个大集体中共同的成长，而且都能够让他们遇见更好的自己。 您谈到这个百分之百跟81.8%，有一些可能是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是新京籍，就是新的北京人，包括孩子刚在北京这边上学，他们可能不太了解崇文门中学跟龙潭中学的原来的情况，您能介绍一下吗？就是如果要是有数据的话， 现在那个我原来的崇文门中学和龙潭中学属于基础薄弱校。当时呢，就是老师由于这个办学的进入了一定的困境吧，所以在那归入了我们的集团，在集团化办学的这种形式下，一起带动他们成长。我记数字记不太清楚了。当时在2014年之前，这两所学校在招生当中都遇到了困难，就是从办学条件上来看呀，老百姓们就 认可度上， 认可度上稍微差一点。 那就是说他们中考其实最后出路可能不太好。当时 两所学校的中考应该成绩上不是特别令人满意吧。但是我们看到真的这些孩子本身的这个素质并不差。加入到广中这个集团之后，在这种大的氛围的裹挟下，又有这个广中有很好的这种教育环境，孩子们在这里边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还是参与各项的丰富的活动，平台就不一样了。 确实是因为自从咱们开始有这种派位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教育改革派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后，原来肯定很多的家长最担心的是，比如说咱们中通前这个学区的片区的，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将来孩子派位到那个崇文门或者龙潭，因为派到那儿去以后，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是不是就将来想考一个师范高中就很难了，对吧？如果原来的情况下，但是现在呢，自从这进入广渠门中学之后，那就是简单多了。其实说到这个派位，还要再把这个事儿又归回到小学，因为啊，我现在就注意到，就是为了能够让孩子上一好学校，这个家长啊，好多都是喜欢让孩子说，咱们要争区三好、校三好、市三好，那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九年一贯之后，家长对于这种胜负心就已经平淡很多了。 这个事儿来说，其实我觉得还是原来在择校那个时候存在这种问题。我觉得真正择校不存在了，这个问题自然就消失了，就没有了。而且现在就说升上中学，也不跟什么区三好、市三好挂钩，没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你看，这个家长也不会想说，哎呦，给班主任送礼，然后我这孩子就是只要别人学习比我好一点，不行使绊儿。 哦，哎，那会不会这现在？因为我现在听说很多小学生啊，家长现在特别喜欢给孩子报各种奥数班啊、英语班啊。九年一贯以后，这种现象比例大吗？ 我们跟家长讲，您就把课上的学好就行了。 嗯、 而且现在课上的这样的那个课程资源也特别丰富。 嗯， 就给您举个例子吧。 嗯， 像我们的330-430，就课后一小时， 嗯、 我们开设了近上百门课程。 330-430就是三点半到四点半 ，由孩子自主选一课程。 嗯， 上比如白天的六课时是国家课程， 嗯， 啊自己的地方课程，但是330这个每周的三次的330-430都是孩子自己选， 嗯，他就按照自己的兴趣， 啊、哎，孩子这个里边课程非常的丰富， 嗯，那作业多吗？啊、学业压力大吗？ 没有作业。 哦，咱们对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不 我们一二年级不准有笔头作业， 啊、 三四年级是半个小时， 嗯、 五六年级是一个小时的作业量。 这真的按照这个严格要求的吗？ 严格，而且我们每年要做问卷调查的 哦， 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执行还是非常好的。刚才像您所说的九年一贯，我们一二年级，我们第一不准留笔头作业， 嗯， 然后包括现在家长和特别，我们还跟老师有一条要求， 嗯、 不能用微信留作业。 哦、 啊，有的家长忙一天，真的这个对于家长来说挺挠头的，所以才这点我们跟老师有规定，不用微信留作业。 真是这样，就是现在好多我身边的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就说。这作业啊，不像是留给孩子的， 都留给家长的， 都是留给家长的。 对对对， 哎呀，太累了。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九年一贯，其实也解放了家长，真的不只是说派位的时候担心解决了。刚才听您所说，其实包括作业，包括像是一些手工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其实能在学校那几个小时解决的事儿，绝不回家。 对 对 对，而且就是我们每年的时候，就像拿个一年级做例子吧、 嗯， 我们每年开学一个月都要做问卷调查。 嗯， 而且我们连续这几年了。我们提两个问题，第一，你喜欢学校吗？100%的喜欢，啊，你喜爱这个老师吗？喜爱，100%的喜爱。所以我们从这样的整体问卷来说，我们觉得这几年广中整个优质标准输入到小学还是非常有成效的，老百姓还是非常满意的。 那行校要是不留作业，会不会导致这个学生这个学习能力不行？你们广渠门中学接收的时候会有意见啊？ 您听好，是一二年级不留笔头作业、 嗯、 作业我觉得作为学生作为教学来讲它一定是有的， 是， 但是作业的适度是很关键的， 对， 怎么让学生在高效的情况下有质量的完成一份作业，这个是老师的这个应该是能力，是吧， 减量增效、 嗯啊、对对， 非常好，这个 对， 嗯，好多的这个家长都非常担心，就是说尤其是有一些小学啊，一直以这个留作业多，做卷子做的多而出名啊，家长好多都真的很担心，就觉得说是不是这个做卷子就是一件好事儿？我不做卷子，是不是孩子成绩就会落后？两位是资深的教育界人士，咱们尽管今天说集团校，我觉得也可以就这事儿聊一聊，是不是真的就是作业做足够多，或者做卷足够多，这孩子一定成绩好？ 我给您举个例子嘛，其实我觉得像刚才邢小姐讲是吧？我们说我们集团整个打造孩子什么行为规范、思维活跃，这思维活跃需要老师在你的平时、你的教学课堂上，甚至你要在留作业上，这些要给孩子分层教学才行，才真正能够提升孩子思维品质。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放假前我们六年级的家长，然后给我们六年级的一个语文老师送了一面锦旗，我后来家长就说这么着，校长，锦旗我中间送，可能里边内涵比较多，但是真的六年级毕业了，我们把这锦旗送给这老师，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这个老师。后来他就给我举了一个小例子，他说我觉得这个老师，我觉得在分层教学这块，特别是在我家孩子在身上，我们家长能够感受到，能够体会到。他说我给您举个例子，他说比如说同样的是做卷子，就是一张卷子，老师就在这个题目是括号神，你添组词，什么什么神，可能但好多孩子一上来就念入神，这道题肯定能得分，没问题。但是我们的老师在巡视过程给这个孩子点了一下，然后让孩子自己想，你想一想，你在你这样的思维水准，你肯定有更好的词语。然后小孩最后想了想，填的是屏息凝神。哎呦，我觉得后来给我讲了这个例子之后，后来我就拿这个例子给我全体老师讲，那就说通过我们平时的教学，怎么能够提升孩子的思维品质？不在于你留作业多少，而在于品质。 有的时候，适当的鼓励，适当的这种奖惩其实都是很有必要的，这种教学方法，而不是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做卷子啊，是一种特别简单粗暴的一种方式。 那这样的方式呢，你能够见到效果，实质上是能够见到效果的，但是呢，就是其实是把自己的教学整个的简单化了。 其实我还觉得姚迪有一点，就是刚才郝笑说的是我们老师该怎么做去引导学生、我觉得现在家长也得摆好心态， 对， 其实好多的压力和负担还真不是来自于学校， 是 而是家长之间的这种攀比， 对， 无形中给孩子增加 了，你上 了 一个奥教班我得上俩，你上了仨我还得再上一科技， 哎，其实孩子们给压到那些学校去课外班去学习，又不是从他真正的兴趣出发， 对， 好多都是劳民伤财的事儿， 但是很多的家长从小学一年级都梦想着自己的孩子能上清华北大，但是自己又没上过清华北大，所以他们认为做卷子做得多才能上清华北大，这是一个误区， 误区， 这是一个误区， 对对对对、 说完了这个小学的作业，我还想问问中学的作业多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到了中学，到了初中，孩子们从离开小学的这种相对轻松欢乐的校园来到初中之后，他会觉得一下子自己长大了。那么从初中到高中，我觉得学业上的这种难度，深度，又是一个台阶，我觉得跟小学初中，跟小学不能比啊，但是在初中的和高中阶段，我们也是由这个学校来监控监测学生的作业量的。我们广渠门中学有学情调查中心。那么学情调查中心呢，就是有一项任务，就是每个月都要对学生的学情进行这个问卷调查。那么形式也是多样的，除了问卷之外，还有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还包括我们的校长午餐会等等形式，让孩子们呢对学校的生活无论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有出口，有表达的渠道。所以现在我们的学生都知道，一旦作业留得多的时候，一旦在学校里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可以通过这种问卷的反馈，通过找老师去发邮件，或者是校长午餐会，就是直接跟我们各级的校长负责不同工作的校长来沟通，我们会随时了解。如果遇到比如说考试之前啊，或者有一些特殊的时间段，老师们留作业有时候比较扎堆儿，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的课程部也会直接到每一个备课组去调查去了解，这样的话保证学生不要被作业这种拥堵在这个时间段里，作业拥堵。 就是教学跟学生之间还有一道防火墙，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有监督有管理。 刚才您谈到了这个监督管理，包括您说到这个根据孩子不同的情况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状态，我觉得就不得不提到这个改造能力，因为上半段也提到了，就是广渠门中学改造能力相对比较强， 教育加工力， 加工力，对，加工力。那这个加工力究竟它是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具体做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教育加工力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教育增长值，它具体体现在让每一个孩子在广中都能够有一个提高，从入校开始到他的这个中考立校或者是高考立校。我们有一个统计，就每年在高考的时候，广渠门中学的高考的这个升学率，重点大学的录取率，这几年都在100%左右吧，有时候99%几。 您说的是过一本线呢？ 对对对，重点的，哎，对，重点大学率。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些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孩子，真正他在初中从初中毕业进广中的时候，他在全区的排名并不是那么出色。那么根据这些孩子在广中的这种成长，从入校到出校的这种成绩上，简单从成绩上来看，它是一种大幅度的提高，这是教学上的一种教育加工力。另外呢，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高中的同学还有我们的初中同学，我们发现他不仅是在这个学习上有提高，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些孩子在科技、艺术、体育等这个学生活动方面都发现了自己的兴趣，培养了自己的这个爱好，最后发展成自己的特长。很多孩子在高考当中因为自己出色的这个特长表现，被这个各个大学呀 自主招生 的时候给予了加分。通过北大的这种博雅计划呀，清华的领军计划，还有这个北师大那个北航等等啊大学。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广渠门中学呢，因为是一所好人学校，我们学校呢这个从1995年就成立了红志班。那么我们红志班 成立至今，红志班的这个六个特别的班训已经成为了广渠门中学的校训。比如六个特别的这个六个特别讲的是特别有礼貌，特别守纪律，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有志气，特别有作为。他从学生的行为到品行到精神境界上提出了一个高的目标和要求。虽然我知道每一个孩子都做不到百分之百的特别，但是每一个孩子在青春成长的路上能够遇到这样的红志班的红志生，这样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孩子们作为榜样或者引领一起共同成长，我觉得广渠门中学的学生在这种道德品质上在人格培养上是特别成功的。 您谈到这点特别的好，这个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红志班作为广渠门中学高中的一个一面旗帜跟标志，确实也让大家更加熟识了广渠门中学，可以这么说。但是呢也有一些家长也有疑问，他们就认为说广渠门中学这个尤其是高考这边高分段，其实大部分都是从红志班学生来的，属于掐尖儿啊，全是掐尖儿来的，所以呢这个不能这个以点盖面，那能不能是情况是这样吗？ 其实呢对教育来讲，就是有很多人尤其对广中的教育有误区。广渠门中学是1995年开始招收红志班的学生的，那么到现在20多年了，广中的红志班的学生和我们招来的普通班的学生一直是都是共同分班的。那么在这个班级当中孩子们互相学习，像今年我们学校的这种这近几年来我们统计的考入这个985啊还有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也并不都是我们的红志生。然后我们的这种优秀学生，像今年我们刚刚完成的区统练，广渠门中学文科的这个学生在全东城区排到前十名，在东城的文科排第二名的这些孩子们，还有有理科的我们的第一，还有我们在东城的单科状元，绝大部分都是我们广中六年培养的孩子。 所以呢不属于叫全是掐尖儿。您的这各位听众，首先咱们要把这事情事儿弄明白。 但是他最可贵的一方面就是这些孩子大多数的就是 学习态度。 学习态度非常好，因为是来自于贫困家庭，懂得珍惜和感恩。所以我们让他和我们的普通招生来的统招来的孩子，在一起学习生活，相互影响，共同进步，这是最宝贵的。 好的。刚才呢这个邢校也是给我们大概讲了一下整个广渠门从初高中的情况，以及我们的集团校龙潭中学跟崇文门中学相应的一些状况。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校长来做客节目，再次感谢来自于广渠门中学的副校长邢颖邢校，以及来自于广渠门中学附属花市小学的校长浩还有郝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秒杀教育热点，大话成长故事，猛推升学须知，狂晒留学秘籍，人生何处无教育，下班路上长知识。每晚5:30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1:1、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本栏目由聚明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 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